电视本港台。 阿佳哥，嗱，我哋旧年同阿师傅拜寿啦，佢咧就封封大利是俾我。 我死乜讲啊，龙养一蚊。 今年又唔同啦，今年啊比旧年威水好多啊。 喂， 啊？ 点威水啊？ 今年啊，师傅啊做到官啊嘛，假假地啦都系叫做文团总教练，嗰啲礼数咧就唔同啦。 点唔同啊？ 吓嗱。我問你啦，嗱，舊年你同阿師傅拜壽又點啊？ 跪低叩頭咯， 仲有啊，仲有唱山歌添啊！你唔記得咩？ 我冇唱喎，你有唱咩？ 你都懵噶，我啊梗係有唱啦。嗱，我對住阿師傅咧，我話恭喜你呀、啊，恭喜你，恭喜你今年就多條尾，門口燈籠就掛雙喜，廚房個灶君就掛曬啲臘鴨尾。 冇啊！嚇，我冇聽到你唱喎、 啊。我啊，梗係個心裏邊唱啊嘛，個把口啊對住師傅啊，恭喜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冇講咁多。啊，今年嘅禮儀同舊年有咩唔同？ 嗱、啊，你睇住，我行啲官禮俾你睇下。 啊？官禮點行啊？ 你唔使驚，我做俾你睇下，你做住壽星君先嚇、啊，坐坐埋，坐埋，嚟咧，坐。师傅啊，蹬住条腰噶嘛？ 我师傅啊， 系咯，几钱？几钱？ 我走，师傅， 行位啊！ 原来你喎，得，嚟系嘛？ 你的官禮咁行嘅， 唔要唱山歌添嘛？你話恭喜你，恭喜阿師傅啊多條尾，門口燈籠啊掛雙喜，廚房啊做骨啊掛臘鴨尾，啊你行啦， 阿佳，阿蘇，嚟， 师傅， 好好，阿佳阿叔， 啊， 点解你两个着得咁靓啊吓？阿叔， 啊， 咦，乜你着一件官袍嚟？你做咗几多品官啊你？ 几多品？师傅啊，我冇品啊我。 阿师傅啊，吓，今日我哋着得整齐啲嚟拜寿啊嘛。 系啊系啊。 嗯，好，好多谢你啲徒弟咁有心。着衣服自己又乾乾淨淨，就算保冷唔相干嘅，佢儀容又好啲。但係蘇你 啊， 戴件薄帽，你插咗個白攬頭咁。 白攬頭， 你着件馬褂，好似個大水桶。你件長衫，嗰條褲又唔夠長，又好似耕田佬咁。咁你使點解嘅你？ 不過我啊將啲錢嚟打咗隻戒指。 阿師傅啊，佢打啲戒指想同阿秀華珍結婚啊嘛。 以後 師傅， 好。阿以後你著上件衫，又好似個和尚，又好似個細佬哥咁，點解？ 好，师傅，我同你拜寿啊嘛，恭喜师傅。 快，好。你哋咁样做法系好啱，天地君亲师系人之大伦啊！你除咗孝顺天地父母，应该你哋要孝顺师傅。所谓任前的水，你咁样做法，将来你哋收到徒弟，佢一样会孝顺你哋。好多谢你哋吓。我今年实行唔做寿。 师傅啊，旧年你都翻官山贺寿，今年点解唔做咧？ 系咯，阿师傅啊，咁一年一趟啫嘛，咁你都唔高兴下咧吓？ 我呢次唔做寿咧，一，你哋知道嘛？ 你師傅是文團總教練噃。如果我做壽，未免話唔鋪張。如果鋪張呢，又會惹麻煩咧。 麻煩？ 係啦，因為河南嚟咗一班人。 師傅啊，邊班人啊？ 就係河南夜四間館嗰班人。我已經聽滿曬耳噶啦，話佢班人還佢班人啊，已經達到河北嗰邊好多人都俾佢騷擾過。假如我做壽同一班人打交情嘅，你哋知道咧，阿師傅同啲惡人打交情，即係養虎為患啫。唉，使乜怕佢啫？ 係啦，師傅啊，你快走啫嘛。 嘿，你點知啊？如果遇到打交情就不肯上嚟，咦？你哋知唔知道啊？近嚟四鄉收成唔係幾好，好多啲難民走嚟省城市避荒，而且西江又水災咁多難民，阿師傅做壽一定大魚大肉，我食得安樂，你哋唔食得安樂啊？你知唔知道阿師傅從來係舍己為人嘅，所以我今朝早已經起身交代咗阿珍點起蠟燭香，我已經拜咗神。呢次我唔做壽咧，就係咁嘅原因。你哋咁愛護我都好心理。時候都唔係早啦，蘇 嚇， 開門啦，啱曬，快啲開門啦。阿佳，我上到嗰一陣，好多人送禮物嚟，你話我一切謝絕啦。你用婉轉嘅説話嚇。 知道。 阿佳，佳嚇，嗱，你記得唔好得罪人哋啊。 裏邊啊。阿叔啊，咩啊？同我得住把遮先啦。使咩遮？快條頸後邊咪得咯。 唔該唔該。師傅啊，飯到嚟咗喎。 師傅，我同你祝壽啊，師傅。恭喜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日。 起身嚟啦，阿豆 啊， 你離開咁耐，你肥咗噃。 係啊， 嗱，我先矮咗啲咁啫咧。 師傅，人高人刁，肥就梗係唔計嘅啦嘛， 嗬？阿豆啊，你屋企啲生意幾好嘛？ 嘿，好啊，好啊，好好生意啊！師傅啊，阿師母用我問候你今晚喎。 好好。 師傅啊，搞唔掂啦，出邊好擠擁啊，好多人喺門口嚟拜壽啊。 好多人同我拜壽。 係啊，係啊。 啊，奇啦！我喺鄉下，就有人知道我生日啫。喺雪橙城，我又冇派錢。 啊， 點解知道咧？好，你哋跟我出去睇過。小豬翻嚟， 好， 多謝黃師傅啊！ 暫時請你各位入去飲杯茶先，一陣先飲酒食，好嗎？ 好， 阿叔，咩好啊？裏面有嘢食嘛？食咩啊？我有嘢同你講啊！ 講咩啫？記唔記得？ 一啲人都話你記得幫我買電話位啊！ 得啦，唔係我食噶啦， 係啊！阿叔啊，你記得幫我買電話位啊？ 点行啊你？ 你 点 行啊？ 由得佢啦。你睇耳仔，我入去。我哋 各位大兄，你坐住。 啊，黄师傅， 好，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陈经理，我已经话佢今年避寿啦，点解你哋各位咁客气啊？ 啊，黄师傅啊！我同你大家係鄉里，你唔搞我記得㗎嘛，少少唔成敬意，唔成敬意， 咁點好意思啊？ 成咩敬意啊？ 多謝阿佳，接得佢，封 分嚟 自， 知道，阿黃師傅啊，我介紹你，大家認識一下。 呢位就係最近榮任河南大四館嘅總管事陸慶輝師傅。 陸師傅， 周有道人， 黃師傅，久仰你大名，好想大家做朋友啦。今日即啱趁值你到府賀壽，所以我就不速之下，令見拜望。 求之不得，請坐，親謝你。各位請坐，請坐，請坐，請坐，請坐。 黃師傅， 好，少少意思。 你啲咩嚟咯？ 唔成敬意嘅。阿黃師傅啊，陸師傅專程送俾你閣下啊。 冇，咁咪受累。我方便睇下嘅。 陆师傅，我同你暂面相识，你咁厚礼，我唔敢领受，请你收回 啦。勿话，识英雄重英雄，只要黄师傅当我系朋友，咁我就好欢喜啦。哎呀，黄师傅，陆师傅咧就是、河南廿四馆嘅总管事，黄师傅系广州城嘅文权总教练，两位啊，可谓分白同各有千秋。 小明啊，大明呢？佢哋阿哥喺里边霸住个位俾我哋食嘢嘛。佢话仲话一阵你叫我哋快啲入去啊。嗱，有阵自己入啊，我而家入去食嘢先。 家姐，戴晒眼镜先啊。 哎呀，咁又唔同，有低地 啊！ 咁咩？小明当我一样坐得啫嘛。 翻个地下，阿佳，阿二牛，你两个可以调得佢两位嘅， 好啊， 你哋请几个开嚟先。 小明，唔好执书啊，见大食大啊。 喂， 大家饮定嘅， 饮杯， 饮杯啦。 拜拜。喂， 阿陆师傅，呢班弟兄，我年年遭受。佢必然到嚟我门口要助兴，又难得今日佢咁好机会，个个头先嘅环境你见到咧，佢哋咁有心我噶啦，所以我却之不恭，系咁招待下啫。 黄师傅，你何必破格招待佢哋呢？每人俾几个钱打发佢哋请就算啦。 陆师傅，仗义多出，屠狗辈，我黄飞鸿，富贵中人，相识不少。但贫贱之家不可忘，呢班兄弟咁有心我，如果我却佢啦，民心都过意唔去啊！陆师傅，屈下架都做一次，我哋起身陪佢哋饮杯。哎，陆师傅，想唔想？ 同埋饮杯。 名医济世，福泽绵 春。恭喜黄师傅！ 黄师傅，帮衬上啲嘢啦。 哦，好好好，你哋咁赏面嘅，好啦，阿嘉牛，你拖佢两个埋唱啲嘢听啦，求你唱乜嘢得啦。 多谢黄师傅。 好，唔得，你哋两个师娘喺边间馆咋？ 我冇人管嘅，你唔理得咁多。 哼，快啲请！ 阿大师兄，你睇呢班穷苦兄弟，个个揾两餐都咁艰难，何故佢系女人？女人仲忙咗双眼，杂鸟之心，人皆有之。各位啊，我讲得啱唔啱啊？六叔，六师傅，睇开下啦，由佢啦。 大家，我大家再飲個杯。係，各位提飲杯。 打親你啊？冇啊，係嘛？呢個頭有事幹冇啊？ 冇，好在我頭頂得順啫。 好，佢個頭我頂得順喎。阿迪你嚇，呢啲咁嘅事幹係在我意料中嘅事嚟嘅，唔好介意。我飲個杯，有個坐啦，坐啦，飲飲， 真唔好意思。 喂，兄弟，再飲啊！阿珍， 咩師傅？ 你攞五個大洋，快啲打上兩個思量佢啦。 知道。 飲飲。 家姐啊，黄师傅话俾五个大奖我哋啊！家姐啊，阿黄师傅话俾五个大奖我哋啊！师傅，呢度五个大奖。 好，即刻俾佢啦。 哦。两位姐姐，我哋师傅话俾五个大奖你哋喎，你哋点啊？最紧要唔该。 多谢黄师傅。 唔多谢，辛苦你姐姐。 好，阿迪你。點解忽然間咁閉翳啊？ 阿黃師傅， 好啊好啊， 你而家俾咗五個大洋呢兩位師娘咧嚇，攢累咗佢以後唔敢出嚟露面添㗎。 哦，點解咧？ 嗱，你頭先睇到阿三之九對待佢兩個㗎啦，佢以後啊一定會趕住佢㗎，所以啊。 送咗佢翻屋企，咪先，以后， 哎，咩事师傅？ 你同埋阿佳去保护两个男妹翻屋企， 好， 咪先，阿苏老豆， 啊，系， 师傅，阿佳同阿师傅，好，阿佳，你攞十银钱大洋，买包蓝线米，阿以后，你要自己亲住托， 得， 阿苏老豆， 啊， 阿佳记得买两担柴俾个抬去， 哎，得，师傅， 阿佳，剩翻啲钱买埋伙食。送到埋屋企，你叫佢食晒咧，我自不然再命人送到。活在呢个时间内，唔好出去抢嘢。如果有人虾佢嘅，立刻话俾佢听。 哦， 知道吗？ 知道。 放好佢。 好， 系。 知道。去啦， 拜拜。阿黄师傅，你做得真周到啦。 唱嘢嗰兩位小姐就係你哋， 家姐啊，講俾佢聽。 這位，佢冇知諗唱嘢嘅咧，的確係我哋兩個姐妹。我叫周鳳萍，我妹叫周鳳英。 係咁，你哋雙眼？ 我哋雙眼根本上唔係盲嘅。 咁唱嘢嗰陣點解要扮盲啊？ 你哋幾位有所不知啦，我哋一家八口。都是要靠兩姊妹嚟維持生活嘅，呢嗰兩個就係細佬。 哇！阿強，望咩咯？ 搞死！ 同埋我四個妹，我呢個妹，尋日仲病咗添。為咗咁樣，我哋逼住要大明小明做黑蛇。我哋兩姊妹就為咗扮盲妹出去唱嘢，點知生活就越嚟。越苦啦，我哋仲要揾钱嚟到医你个妹添。 你哋唔使难过嘅，如果有咩事，我哋师傅会帮你哋手嘅。 系咯，师傅叫我哋送啲残米油盐俾你哋，你哋咪收咗佢咯。 系啊，呢度成20斤油噶啦，收咗佢啦。 多谢黄师傅。 我哋揾嗰兩個盲妹啊！ 哦，你發癲嘅咩？呢邊有盲妹啊？ 開大嘅有，雙眼盲嘅就冇，開眼嘅就有。 喂，一耳堂六永寬嘅師爺，周身喐曬我，知唔知？ 你喐邊度啊？喐邊度？ 當時，呢位就係生之狗啦！我哋揾嗰兩個盲妹啊，知嘛？ 哦，佢唔係生之貓啊！ 哼，你好走啦嘛！唔係我打住你聽關，你喐都唔喐得噶。 係啊，喂，冇牙叉啊，靚仔。 係我話俾你聽啦，湯狗我最拿手嘅。 啊？嘿，係。 將周身喐到馬騎，想點啊？ 哈，好笑啦！佢哋嚟呢度玩盲妹，呢度根本就冇盲妹，先聊者戰，打死無怨喎。 冇盲妹，嗰兩個唔係唱嘢嘅盲妹，點飛得過我陸慶輝雙眼呢？ 我話你只係盲啊，人哋雙眼好地地，你叫人盲妹？ 哈，人哋只不過扮盲妹揾食嘅啫，唔通咁樣得罪你？ 嗯，扮盲妹揾食，你两个使乜扎盲咁辛苦咧？搞唔掂揾我咪得咯。 喂，而家证明人哋唔系盲噶，咁就唔归你管噶啦，你好走啦。 唔系盲嘅又唔同咁讲法啦。 喂，你好走啦噃，唔系唔客气噶。 你都走，等我逐个收拾佢哋。黄飞鸿嘅架系嗰啲徒弟丢嚟。 系， 打，系，系，系，系。 喂， 你翻去宝芝林，黄飞鸿知唔知？佢一月堂揾我。你两姊妹如果搞唔掂，又去一月堂揾我啦。翻去。啊， 系。咩嘛？ 冇咩嘛？ 啊，我冇事。啊。 做唔痛，你啲自己攞嚟痛嘅。你家下初次嘅医治打咩？行气嘅血上嚟一阵啫嘛。一日你哋几只马都唔生性。我嗰日叫你送我两姊妹翻嚟，我已经话过交代你哋噶啦。如果佢屋企有咩事情发生，你马上翻嚟讲俾我听。吓，你哋不但唔讲，仲好勇斗狠，自己私处人家生事，俾人打到咁伤，你知唔知啊？唔喺个心窍只隔二寸地方，要高啲咧。攞嚟嚟啊！你知唔知啊？ 唉，師傅， 師傅咩啊？你成隻牛咁。 啊，係啦，冇改錯名啦佢啊。 哈，你做咩啊？你話佢唔好係牛，咁你係豬咯喎。 阿叔，你又係多事過嘅，講笑嘅人得嘅又。 家陣你做師傅定我做師傅啊？咁你教得噶啦。 黃師傅，你對人對事，我好敬仰你。今次累到街哥受傷，我真係難過啦。 你两个唔使难过，都系我两个不肖徒弟，学识不成，武艺不精，佢家阵呢种咁所为咧，系自作自受嘅啫。 黄师傅，陆庆辉唔止打伤佢，佢仲逼我同阿家姐嫁俾佢做妾侍添。黄师傅，佢哋系无恶不作嘅人嚟，今次我希望黄师傅你同我出头，咁样我哋以后就唔使扮盲妹去乞食啦。如果呢件事干唔了咧，我同阿妹唯有死咗嚟避佢。 咁都想个办法得噶。 呢件事干搞到咁嘅田地。好啦，我尽个办法同你两个搞掂佢。 阿爹，黄师傅， 阿爹，大爹， 小明，大明， 二阿爹，屋企有个铜锤碌入咗嚟，督咗阿冯真妹嚟到去啊！ 带晒我哋四个过去啊！ 哦，系啊，佢话听日四期点叫你哋去啊？如果你哋唔去，佢将阿冯真妹四个督盲只眼啊！系啊，佢仲话等佢哋成世做盲妹喎，鬼叫你家姐扮盲妹喎！ 我哋害咗佢， 我累死佢哋咯。阿姐，唔好喊啦，想办法救翻佢哋嘛。 你话有咩办法？ 大家姐，唔好喊啦，快啲想办法救翻四个妹啦。 而家都冇妻子，不如我哋冚唪死晒佢啦！ 家姐， 好，我哋去人鱼塘。头先你两咁凄凉，就叫我嚟救你哋。家姐，你又阻止唔俾我去，到底你哋想我点至得噶？ 系黄少，头先只不过系为咗家姐同我，但系而家系为咗我四个可怜嘅生命。你谂下，如果佢哋盲咗对眼，我哋点对得住已经死咗嘅爸爸妈妈？黄少，你应承我。唔好理呢件事啊！我哋愿意嫁佢，甚至愿意做佢个奴婢，只要救翻我四个妹。黄师傅，你唔好理啊！你应承我哋啦，你应承我哋啦。 咁你真系叫我唔好理你哋咯噃？ 系，你唔好理啦，唔好理。 真系唔好去。嗱，你哋有咩事我发生，我唔关我事噶噃。 我 赖 你嘅， 好啦，你起身，请。阿嫂啊，走，阿毅，佳，你哋四个快啲去日月堂。 师傅啊，我哋四个点去呢日月堂噶？ 师傅，你老人家考虑下，日月堂咁多人，我哋得四个，如果要我哋去，咪真系送死。 师傅啊，真系去噶？ 边个同你讲笑？ 师傅。嗱，我有件事拜托你老人家，如果我有咩三长两短嘅，你同我交俾陈怀珍啦。 师傅，呢件事你认真考虑清楚先好啊。 唔好考虑，吓，嗰四六个细佬哥，间接系俾你四个害死嘅。我而家将你四条命去换翻四个细佬哥，冇得讲，去。 你两个翻入去， 快啲叫入嚟啦！吓，诶，师傅请你哋入嚟。 哦， 听我嚟。 吓， 我早知道你哋会嚟啦。 系，阿吉系，带佢哋入去换衫。 嗯，跟 住。有咩事？ 要手要放翻我四个妹先。 如果你哋肯做我嘅妾侍咯，我点会难为佢哋咧？我就好好地照顾佢添。嗯。 陆师傅，仲有四个，你要应付噶嘛？ 黄师傅嚟啦。 拳霸七省，脚震五洋。 咪俾佢哋入嚟，啊！咪啊！ 陆师傅，上次好多谢你到嚟探我，礼尚往来，理所当然，所以我黄飞鸿亲自上门拜候。我想到个陆师傅唔会却你啩？啊！ 阿彪，行开！黄师傅，坐啦， 好。因为我呢几个猎徒得罪咗陆师傅，所以我特地带佢到嚟向陆师傅嚟请罪。 哦，嗰场是非已经了呢？ 无谓讲，陆师傅，你个费事了咗啦，为是周家六姊妹，佢嘅事我未曾了噃。 哦，佢系嚟找晦气噶嘛？ 千祈唔好咁讲，我黄飞鸿咧，就算有天咁大嘅胆。我都唔敢到嚟你处河南夜四馆骚扰。 面系人哋俾嘅，黄飞鸿架自己丢噶。 陆师傅，我想佢两姊妹 百萬杯，喺我寶芝林嚟到唱嘢，替我賀壽。不過咁，查實佢兩姊妹，原來佢身世咁淒涼，佢百萬杯唱嘢係揾嚟翻養翻佢個六個幼弟楊妹。估唔到佢咁嘅遭遇，咁你叫我黃飛鴻睇到咁嘅嘢，你叫我點樣唔理咧，陸師傅？ 我早就知道你會為呢件事出頭啦。既然你上到門，好，跟我嚟解決咧。 佢叫我哋解決俾我， 好。 嗱，你四個解決佢咧。 好， 好，師傅，我哋去， 我哋去。 同財路，你要點解決就即管出聲。 我要同黃飛鴻解決，唔得閒同你班僆仔講笑。 陸師傅，你需要點樣解決？ 啲嘢預備未？ 預備好啦。 啊，大家， 師傅，你讀下呢幾個字。 陸師傅，我黃飛鴻唔多識字，唔該你讀俾我聽下。 讀俾佢聽啊。 係。 寶芝林是上天害你之地啊！黄飞鸿乃伪善敛财之徒。 黄飞鸿，我有两个办法，任你拣一个。一系你就照样咁读，我就揾人去唱，满贯行咁唱。如果唔系，你就跪喺我面前斟茶认错。 陆师傅，黄某人头顶天，脚踏地。膝下有王，我只可跪天地君亲事。如之外你叫我跪人，头可断，身可碎，宁死我都不屈。 宁死不屈是吧？我还有很多事你很能抵的。来，请把靓仔出来。 陆师傅，你这种所谓等于老人难说的。 笑话，我未同你攞过一个字，点算老人勒索啊？ 咁你要挟我哋两姊妹，系算点啊？ 阿妹，呢啲系我哋命中注定嘅，唔好难教啦。 两位姑娘，你哋唔使怕佢，公道就自有王法。咁都睇过眼嘅，将啲细路当畜生咁。你醒醒！陆师傅，我愿妥协，但我有件事讲向你请求。 向我请求， 即管讲啦。冇错，我素闻得你啊，嗰只拳头系好厉害嘅。我几个徒弟有人得罪咗你，望你手下留情，你唔用拳头而用掌， 你知道就好啦。 系，所以我特地亲自带个到嚟，向我认错，唔系同你打过吓。 冇错啦。同徐六，我哋当你烂草四啊！ 吓，陆师傅，唔使咁豪气住，我冇怕，再有一条条件请求你， 你将点？ 冇错，我个徒弟就送问得你拳头好厉害啦，但我有条件要求你，系打一拳嘅啫。如果你一拳将佢打死，佢哋身当身体；如果打佢唔死咧，我请你就将个女仔俾佢带翻嚟，呢啲叫做一命换一命。 喂，呢啲咁嘅生意都有得做嘅喎，四个僆仔就换四个僆妹，阿陆师傅啊，不妨试下嘅喎。 好，一言为定，牙齿当金。 去偷， 攞个手套嚟。 哦。 哎，阿星啊，咁究竟边个开先啊？ 佢系我行先啊嘛。 啊，佢行第二啊。 系啊。 啊，咁我行尾啦吓。 哎，你行第三，攞手套嚟。 哦，嚟啦。 嗱，师傅。而家我让你哋四个一齐嚟，我一锤解决一个。 哎，唔使四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至啱嘅。我先。 哎，陆师傅确系好嘢。 啊，黄师傅，而家一命啦嘛，啊。 师傅啊，我冇乜事。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真好嘢！ 陆师傅，你讲话一言为定，帮人，等我拣翻过嚟，师傅。第嗰个， 放一个， 放啦。交翻第一个。 轮到你了噃， 系咯，轮到你了， 轮到我啦。 我都冇咩事喎。 系啊。 师傅，我都嚟翻过啦。你冇事啊嘛？ 英真好嘢，一传一个，呢两兜友啊，一定冇货卖啊！ 哎呀，我都冇事啊，师傅，我要手踢踢你啊！ 哎，师傅啊，我都冇咩事啊，不过等听个闭神啫。哎，师傅啊，我哋可以领奖咯， 系啊，有咩闭神？ 陆师傅，多谢你手下留情。阿佳， 系， 请啦。 王飞龙，咪行住。 阿家，咩事师傅？你同埋几师兄弟送佢哋翻去。 知道。 好啊，啊，得。 我要放低啲嘢先啦，我 放低咩？ 啊，我里边啲嘢整得好辛苦啊！ 啊，帮你补支针先，放。 啊，做咩啊？你肚痛啊？ 啊，佢冇肚痛，冇事嘅。 咩冇事啊？我爆啦我！ 咩啊？我阿叔阿叔， 咩啫？ 大街大巷嚟噶嘛，点一阵得唔得啊？唔系，啊，喺靓仔面前除衫，失礼啫嘛，翻先啦。 对唔住，二牛啊，焗得辛苦，失礼都要肚痛噶啦，我。 哎呀，太帅了！ 得啦，你睇唔系爆咗，你睇唔系爆咗啦！ 你睇下都咩烧鸡啃肚腩啊？ 你点知系我咩？那二牛街嗰饭斗冚唪唥装嘅。 乜你哋个个都好似佢？ 我师傅知道我哋唔系同条六个手脚，所以帮我哋几个徒弟咧，装晒甲，目的系救你个妹出嚟嘅。 系咯，唔系我哋使乜扎得咁辛苦啊？ 哦，原来咁嘅。 我梗系啦。唔係咁容易俾佢打傷啊！ 哦，係咯，你嗱，我就係啊，嗱，你啊，個銅牌都打跌咗曬。 估計我哋一番苦心，我哋唔知道點樣報答佢先得。係咧，黃師傅而家仲未翻嚟，唔知同徐六會唔會對個老人家不利咧？ 哦，咁你放心啦，我哋師傅啊，奇謀妙計，福精高照，放心啦， 佳哥啊，冇講咁多啦，不如送咗佢幾姊妹翻去先啦。 啊，嚟，我幫你。 你是不是想拿回那塊古玉呢？我已经带到来了。我黄飞鸿 同你不过是萍水相逢，你比咁厚礼我，我想来想去呢，只问是受之有愧。我交问俾你，大家萍水相逢嘅，总言之心照不宣。我目下伤喺人际街，系有个症好重嘅，我即刻去医佢。对唔住啦，请。 原来放之人际街。 藏舊立污，估唔到頭先嗰個盲妹俾我親眼見到，顯現得你係無惡不作。呢次我嚟到，我為咗恩恩怨怨同你徹底解決佢。因為嗰六個女仔咧，如果我唔徹底嚟救佢，你將來一定害到佢不堪設想。湯翠綠，你都惡得耐啦，我呢上單人匹馬嚟到，有我就冇你，冇你就有我嚟啦。 喂，你哋冚唪唥唔好喐手。等我去黃飛鴻領教下。 掘投降，真係自尋死路啦！推出彈！ 準備一切咯， 係咯係咯，陳 經 理， 哦，陳經理，咩事咧？ 賑濟難民嗰個舞獅遊行會幾時開啊？哦， 初六， 嗯，我喺呢處佈置一個梅花莊，到時你請黃飛鴻嚟舞獅啊！ 哦，陸師傅啊，我哋未曾有準備黃飛鴻嚟上梅花莊嘅噃，係 啊係啊係，哼，我唔理咁多。總之無論如何要請到佢嚟。如果唔係，呢個遊藝會看石。 陸師傅啊，喂，佢又唔知想搞乜嘢鬼咯喎。 冇辦法啦，唯有你同我兩個去揾黃師傅係啦。 咁啊，好啦好啦好啦。 我一於應承你哋，如果為著鎮制呢個西方嘅災民嘅，萬講話上梅花莊，就算上刀山落油鍋，我黃飛鴻咧係義不容辭嘅，我一於去。 係咁啊，多謝多謝啊，黃師傅啊，黃師傅啊，到時請你咧依時到北帝廟咯喎。 好，準十二點鐘到。 好，咁我哋啲請啊。 师傅啊， 啊， 你真系去梅花庄？ 系啊， 只脚咁点得啊？ 只脚 系咯，系咯。 嘿，古人说得好，牺牲小我成大我。如果为咗救济啲灾民，我头先咪话上刀山落油，你哋唔使担心，我走。哦，阿斗吓，你做大头佛。好，阿珍，你打师傅，搵两位师妹打锣打镲。 阿师傅啊，咁我啊担任乜嘢啊？ 你啊， 系 啦，好啦，等你担任咧。 我擔頭牌啊！ 係。 喂，嚇！我最擔心就黃飛鴻隻腳，佢點上得梅花莊啊？ 我都同你一樣咁擔心啦。 喂喂，有事嚟啊！ 佢睇冇事啦，好啊，我哋去啦。 小明，你咪走咩？ 你两个人做咩？ 你睇黄飞鸿冇事啊？ 睇黄飞鸿冇事，你卖定蜡烛都得。我今日要睇黄飞鸿中计，你睇佢梅花桩，底下满布住刀，黄飞鸿跌咗落去佢就唔嚟啦，黄飞鸿嚟啦。 呢位就是铁苏龙师傅， 铁苏龙师傅，苏龙师傅，真嘅，黄师傅，你只脚好翻啦，好，八成咩？等阵要上梅花桩噶噃，得唔得噶？得，咪话得，不过都唔系几方便，唔方便你唔上梅花桩嚟做咩啊？上梅花桩嘛？仲攞青， 攞青， 系咯，你唔想梅花桩点坐青啊？嗯，我咪就嗰班烂民，即管试下咯。哦，咁你一阵间跌落嚟咧，几耐嚟死？我黄飞鸿牺牲少我条命，如果我救济班烂民，我就死都应该，系立心行事。不过咁，陆师傅，我喺人世间，我都死唔起咯。 佢哋咁多人面前撕碎， 当佢惊吓，咁就要 起嚟。起嚟！ 大哥， 小杰咧？ 你明白吗？我哋为救济难民嘅先嘅，起嚟！起嚟！ 阿佳哥啊，你系咪仲中意顶住？ 啊，顶住啦！ 啊！我哋知道啦，阿師傅做事樣樣人三分噶嘛。嗱，你睇佢個面色威風凛凛，殺氣又騰騰，一陣就入去睇啦。 你估我唔知啊？最怕師傅只腳啊！兩位師傅，包涵包涵。 啊，黃師傅啊， 好啊， 你啲貴徒好辛苦啦。 乜説話咧？佢呢班馬騮含力玩曬噶啦。 Thank you. 陆师傅冤冤相报何时了？就算咗啦，请。 恶有恶报嘛，若然不报时辰未到。 系咯，呢种咁嘅人啊，抵死有余啊！ 佢咁样死法，系天差街哥嚟收佢嘅啫。 唔使难过嘅，师傅。 街哥，你使乜咁难过啫？ 我为咗救师傅，冇办法唔起后脚，将个铜锤六打咗落红花庄。你睇师傅而家咁难过，我都唔知点好。 同徐六他这样来虐待那些盲女是罪有应得的嘛。你觉得那些嫁人的女人那么 难过？阿佳，王师傅， 两位父老， 王师傅， 我恨得辱命，托赖呢我都包利是了，送回你们。 啊，王师傅啊，呢封利是里面有两个银单，是奖励上梅花庄的噃。 系啊，有500两系嘛？ 系啦， 我头先喺门口讲过，我话呢封利是，佢嚟赈济啲难民噶嘛。 啊，多谢王师傅， 好啊。 阿王师傅，你只脚冇事啊嘛？ 嗯，黑国旗啦，吓冇事嘅阵时咧，啲咁多痛都冇。 哦， 家唔知系咪嗰度勇气过咗，家有多少？都頂得住嘅， 咁咩？翻嚟休息， 係啦係啦， 請上休息， 請上休息， 請上休息， 我扶你啊，師傅。 哦，多謝師傅。